尽繁华中虚诞，笑看青春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单纯心一刻才不懂就爱心欢，笑看青春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念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干。

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好戏淡化演员剧，垂头讲句不欠些条戏，难念成肉女，我便已安息。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？角度似练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部撕碎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恨着你，给你绑起手脚，变态。出色，为何新闻是这么热烈？

什么让一切不复来，让我们强求不来。 I don't wanna cry before you say goodbye， 舍不得离开，去面对没有你的未来。 I don't wanna lie there will be mine， 你说我不得不离开，只可惜我们的爱。 I don't wanna cry before you say goodbye， 我舍不得离开，去面对没有你的未来。 I don't wanna lie there will be make me shine， 我不得不离开，只可惜我们的爱已不在，已不在，已不在，已不在。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谢雨欣演唱的《雨花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

晚上，我将会远望。 声来呼唤一千年，每一个晚上我将会圆梦，乌鸦心海点点星光，秋晚的星星迎别迷路，叮嘱风声来呼唤一千年，叮嘱风声来呼唤一千年。 幸福里，愿你心手同心，同

送雨边海投递，还是不想破青，你也许觉得最后结束无言，逃避彼此的感情，一切的缘故不要倾听，仍在犹豫的你在磨灭爱情，想你亦能有 在夏日的阳光下，我遇见你，你的美丽是我不能言语，不能不看你，不能不看你，不看你。